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106集。周思月，你忍者神龟啊！ 你好， 能 不能放下 去吗？坊间传言，城建那个位置有毒，谁上谁被抓，连下了两任局长之后，也算是抓了个贪污腐败的典型，对于接下去几位继任者也有了警示作用。几天后，审批正式下来，成立了以杨兴为首的反贪专案组，开始彻查赵振海在位期间的所有相关人员。董正飞正式被逮捕，他交代是受了赤马技术部总监的指使。杨兴问他是谁，董正飞说叫袁飞，丝毫没有提苏百从的名字。而孙元香提供的三段电话亭视频截图无法证明那通电话的内容，也无法证明董正飞跟苏百从的直接联系。一个月后，警方正式逮捕袁飞。赤马召开新闻发布会道歉，表示会严肃处理这个问题，并就此次事件向国家军队捐赠价值500万的物资。杨兴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整个人恨得牙痒痒。周思月跟丁宪去广东，把周宗棠的骨灰带回北京。安葬好之后，就让李景辉在北京住下了。地下室十月租约到期，周思月另租了个小套间让李景辉住，两室一厅的，还带个小厨房，也不贵。他自己就周末带丁宪回去。那阵周思月睡眠不好，半夜总是惊醒，然后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看着墙上周宗棠的照片发呆，一坐就坐到天亮。丁宪有时候睡得沉，没发觉，有时候醒了就陪他到天亮。丁宪不说话，也不打扰他，就只是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和他一起睁着眼睛到天亮。周思月有句话说错了，最难过的不是李锦慧，是他。李锦慧心很静，作息也准时，晚上八点准时睡觉，早上四点起来念经，也不再吃肉。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大半年，直到周宗棠的案子有了起色。 杨警官， 哎，我来给你和你母亲一个交代。 快请坐。 哎，好嘞，别客气。哎，是这样的，当年那个工程审批是赵振海签的字，那份签字文件赵振海让人藏起来了，这几天查到几个秘书，他才不得不把文件交出来。但是你知道，翻案的话就等于打司法的脸，我们会在文件里做一个说明，顺便我帮你申请了你父亲这些年应得的抚恤金作为补偿。 李锦慧听到这些消息也没那么高兴了，淡淡开口， 我不想再听人谈论你父亲了，让他安静走吧，那些钱就捐了吧，替我谢谢杨警官。 赵振海包括那名新官的案子前前后后审了两年，赤马这两年丑闻不断，苏百从也一直占着科技圈的头条新闻，连叶长青都不再跟丁宪提起他。周思月大四就已经进入孙元香那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工作，他毕业的时候，孙元香开始招人，来面试的第一波人里就有一个眼熟的。那会儿公司还没几个人，丁宪大四后就搬到他租的另一套公寓里，白天没课的时候就窝在周思月的办公室里画电脑线稿。这天孙元香拿着一沓简历念叨， 我觉得这个刘晓峰不错啊，交大的，还拿过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赛竞赛冠军。 正在画线稿的丁宪一个机灵抬头看过去， 哪儿呢？刘晓峰？我看看。 这么激动，老相好啊。 丁宪没理他， 扒拉下他手里的简历表看了眼照片， 还真是刘晓峰。 周思月正窝在椅子里写程序，抬起头，一个暴力赏在他头上。 画你的画去。 丁宪指了指简历， 刘晓峰， 留你大爷都没用。 周思月说完，扫了眼孙元香，重新低下头写程序。 这个人不要。 热衷于搞事情的孙元香发话了， 哼，我是老板，我要。 那我辞职。 你敢？呀，你不是吧？你这么一个大帅哥，还怕那个小平头？就这简历，不至于把你吓住了吧？你可比他镶金边多了。难不成你还担心这丫头跟人跑了？ 晚上吃完饭回到家，照旧先是抵在门板上一顿亲，亲的丁宪发热发软，然后再抱着丢进厕所里让他冷静冷静。有一次连丁宪都忍不住了，使劲蹭着他的腿，但后来还是被周思月丢了进去，气得丁宪在厕所里隔着门大叫： 你忍者神龟啊！ 周思月雷打不动，最过分的一次也只是让他用手帮自己，结果今晚这火聊得有点不正常。周思月一边亲一边把姑娘往床上带，丁宪使出浑身解数攀住她的腰，小手搂着她的脖子，试着叫她的名字： 周思月，周思月。 嗯。 男人把头埋在她颈项间，亲的声音都变了调，带上了一点玉： 我知道你为什么今天不肯要刘晓峰。 嗯。 你是觉得以他的简历没必要待在这个公司，对吗？ 差不多吧。 真不是吃醋？ 不是。 周思月把他放到床上，挺坦诚地回答，然后把他的衣服推上去，低头去亲他。 你怎么知道他是为了你来的？ 丁宪浑身酥麻，把手指插入周思月的发间。 招聘网页上负责人是我的名字，他前几天给我发短信了。 哦。 周思月整个眼眶都红了，不由分说低头吻住丁宪。 疼就告诉我。 身下的姑娘眼里含着一汪春水。周思月撑着身子看着身下的丁宪。这个小姑娘是他无论疼惜过多少遍都觉得不够的。可他今天确实不想忍了。爱了这么多年，他就轻轻地碰一下。刘晓峰一周后来报道，元星科技连招牌都还没做好他就来了。那会儿公司刚装修完毕，也就周思月跟丁宪在。刘晓峰进门的时候，周思月坐在椅子上写算法。丁宪削了个苹果，切了一小块递到他嘴边。 啊，张嘴。 周思月的目光紧盯着电脑，真就张嘴去咬那小块苹果。丁宪逗他，放到他嘴边又收回来。周思月也没生气，空咂了下嘴，也没理他，继续对着电脑敲算法。丁宪又把苹果放过去，他的视线依然没从电脑上移开，又跟按了开关似的张了张嘴。还没等送到嘴边，丁宪又收回，这回把他惹毛了。周思月直接把人抓过去按到腿上。 没完了是不是？ 刘晓峰在门口呆呆地看着，又往后退了两步，再三确认门框上贴着的白纸写的是元星科技，在确定不是他找错后，才去看格子间里的男人。周思月比以前成熟了很多，也瘦了，甚至比上次见到的时候还瘦了些，但不单薄。刚刚拽着丁宪坐到他腿上的时候，能看出上臂还是有点肌肉的，线条也很好看，很流畅。高中时的周思月脸部轮廓是圆润的，棱角没有这么分明。如果能找到当时的照片，就会发现他那会还有点娃娃脸呢，看上去比现在好相处多了。现在整个人瘦了，也锐利了，那双眼睛大多时候透着冷漠，只有偶尔对上丁宪时才会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柔情。这会儿丁宪看见了门口的刘晓峰，忙推开周思月，捋了捋裙子站起来，神色慌张。 刘晓峰，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